让我们一起走吧，

安息地俯视心灵的遗憾，给你我所有的温暖，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，思念刮过背脊，打着冷战，眼神仍旧 皱在眉头。